里的东西真实有效，那么火种公司在孔氏面前将不堪一击。而且他王玉也将坐稳情报系统负责人的宝座，其他人根本没有资格与他竞争。王玉没想到王文彦竟是送了他一份大礼，不过他要先亲自试过确认过才能把这东西呈上去。几乎是王运进城的同一时间，孔氏的许许多多大人物都知道他回来了，于是这些大人物像是看热闹一般的心态，等着王运与另外两位竞争者展开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情报系统的权力之争已经在孔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原本孔东海已经向心腹透露，他将在三天之内决定到底由谁来坐这个位置，结果王运突然回来，为这场大戏增加了不少精彩程度。有人说王运从城外进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血，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王运并没有直接去见孔东海，而是先进入了自己的安全屋，然后直奔孔氏的秘密监狱。就连王运的竞争对手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王运这趟回来好像处处都很反常的样子。情报一处的处长坐在办公室里问下属道， 有没有看到王运抓谁回来？ 这个时候大家还是更关心王运有没有抓到001号实验体。孔东海的年纪有些大了，这个时候如果王运带回001号实验体的话，恐怕会一瞬间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吧。下属想了想回答道， 我们这边有盯梢观察，没有发现他有押解谁回来，不过也可能是001号实验体藏在了人群之中，穿上了他情报二处的制服，很难确认。 情报一处的处长笑了笑， 001号实验体应该很强大，没可能心甘情愿地跟着王运回来当小白鼠，所以他大概率是没有抓捕成功。不过不要掉以轻心，去看看他跑秘密监狱干嘛了。 此时王运已经抵达秘密监狱之外，这次没人再阻拦他，一路顺利通行。身为情报二处处长，王运的权力大得吓人，这也是很多人忌惮他的原因。王运的下属在一旁说道， 长官，火种的人已经从牢里提出来了，就在第一审讯室，这是一个火种的 T4， 口风很死，没有交代过任何事情，您看我这边要不要帮你准备刑具？ 不用，我不是来审讯他的，你们在外面看好，不要允许任何人进审讯室，去把录像也给我关了。 下属立马冲去找秘密监狱的典狱长，关掉监控是非常违规的事情，秘密监狱也不归王运管理，但是没关系，王运手里也同样有这位典狱长的把柄，这点小事还不至于办不到。王运等待着监控录像关闭后，这才推门进了审讯室。白炽灯有些刺眼，里面坐着的 T4 一动不动，长久的羁押与审讯已经让他身心俱疲了。这位火种公司的 T4 看到有人进来，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今天又想问什么？ 王运却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拿出一个他刚刚带来的播放器，里面有他刚刚拷贝进去的音频文件。下一刻，王运按下了播放键，奇怪的声音从播放器里传来。那 T4 听到声音之后，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好像在疑惑王运要干什么。可一秒之后，这火种公司的成员竟是突然失去了知觉，向一旁倒去，并且口吐白沫。王运扒开对方的眼皮，确认对方真的昏迷之后站起身来，他深吸口气便转身出了审讯室。 长官， 等在外面的下属看向王运，却发现自家长官面带笑意，那笑意越来越浓，直到王运再也抑制不住，开始哈哈大笑着走出秘密监狱，直奔孔东海的官邸。那块硬盘里放着的赫然便是针对火种公司作战人员的音频文件与一些基因资料，就像火种控制捕鸟蛛一样，他们敢将捕鸟蛛放置山野，就是因为他们在捕鸟蛛中掌握了控制他们的钥匙。 而这些火种公司作战人员对于那些高层来说好像就跟捕鸟猪一样，被刻意地加入了某些天生受制于人的基因样本，来确保他们永不背叛。所以火种公司近些年对待下面如此严苛，也依然没人叛逃。这就是关键所在，公司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但稳固的统治背后也有隐患，一旦这个文件泄露出来，那么整个火种公司的权力帝国就会像沙子堆砌的城堡一样随风消散。王韵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他没法不激动。 怎么能不激动呢？ 火种公司和孔氏是一南一北的邻居，双方暗中的摩擦不知持续了多少年了，而且彼此也都垂涎对方的资源。现在火种好像只能等死了。可是这样一份文件应该是火种公司绝密中的绝密啊，怎么会被王文彦给偷到呢？王韵努力思考，可电子技术是他的短板，他也一时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只能说王文彦确实比较厉害吧。就在王韵走出秘密监狱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下属问道： 长官，怎么了？ 我从王文彦手里抢到了这个东西，到底是巧合，还是王文彦刻意为之呢？ 我觉得不像是巧合吧，如果不是您在场，还真没人能拿他怎么样。王文彦化作黑烟后连刀都砍不死，子弹也无法造成伤害的，他盗取资料后谁都拦不住他，只是刚好遇到您而已。 王韵的能力刚好是王文彦的天敌，所以看起来好像王文彦只是阴沟里翻船了一样，但王韵还是觉得不对。王文彦早不偷资料晚不偷资料，偏偏在他路过的时候飘出来，而且那安京寺之主明明就在圣山里面，却不夺回资料，这演戏都演得太不走心了。 长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备车，送我去孔东海长官的官邸。 此时王韵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已经回到孔氏，若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等那两位竞争对手上位之后，他怕是很难活着走出孔氏了。所以不管这硬盘背后藏着什么阴谋，王韵都必须继续往前走。而且他这次回来之后也没打算跟孔氏天长地久了，王韵另有计划。就在当天晚上，让孔氏上上下下震惊的消息从孔东海官邸中传出，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位置当夜易主。孔东海好像非常开心的样子，没有再等三天之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就在王韵上位的第二天，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先肃清那两个竞争对手，毕竟那两个人竟然半路截杀他，这就已经算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了。但王韵没有这么做，而是下令让孔氏所有壁垒秘密开始了清洗火种公司成员的行动。这些年来，孔氏与火种摩擦不断，双方都往对方地盘上安插了不少间谍，这让孔氏非常烦恼。双方间谍暗战持续了不知道多少年，孔氏一直都是吃亏的，因为火种公司培养间谍手段高明，而且忠诚度极高，即便抓住了火种的间谍，也很难让他们说出什么来，孔氏就做不到这一点。现在不一样了，孔氏像是握住了火种公司头顶的利剑，随时都可以斩下。几乎是同一时间，孔氏二十多个壁垒的广播纷纷开始全天候地播放一种奇怪的声音。紧接着壁垒里的居民便看到奇怪的事情发生，要么就是路旁行人奇怪地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要么就是工作的同事突然趴在办公桌上当场断气，亦或是孔氏军中有人摔倒在地，抢救都来不及。几乎是一天时间里，孔氏肃清的火种公司间谍多达629人，这对比壁垒人数当然不算什么，可是孔氏被火种公司安插这么多间谍，已经足以让孔氏所有高层心惊了。 还好王韵带回了那块硬盘，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些间谍就会成为整个孔氏的隐患。要知道军中间谍最高职位已经是旅长了。为此孔东海再次召王韵进入官邸，一方面是商量后续的情报计划，另一方面则是授予王韵最高军功奖章。王韵在奢华的官邸内看着对面白发苍苍的孔东海。 老板，我情报系统内…… 王韵是想借着立功的机会说说人事任免，然后将那两位劫杀过他的同僚给排挤出去，结果孔东海直接打断道： 我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事了，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如今你已经成为他们的上司，赢家就应该大度一点，如果你一上位就对他们俩赶尽杀绝，别人会怎么看你呢？王月啊，你已经成为我孔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要学会放下。 说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但王月很清楚，对方不过是希望留那两个情报处长继续在情报系统里制衡自己罢了，省得情报系统失控。不过王韵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不然他昨晚就会把这两人全部杀死。战场上是杀人见血，壁垒里的政治却是小火慢炖，王韵不急，欠他的对方迟早要还。 老板说的对，我今天还要汇报另一件事，火种公司似乎也察觉到了危机感，所以北方壁垒的兵力全在向南方集结，看样子是要防备我们突然进攻。 这个且放心好了，你这次带回来的东西很有用，他们集结再多兵力又有什么用？我倒是担心火种正在准备对策，毕竟基因这东西我们也不懂，万一他们再打一针就不怕这控制手段了，那我们就失了良机。我喊你来也是想问问你，你觉得我们应该趁热打铁，还是应该步步为营？ 属下愚钝，没有您的高瞻远瞩，也不敢随意给您建议，此事全由您定夺，我这边做好情报工作就行了。 孔东海笑着拿手指点了点王韵。 行了，你去休息吧，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这边已经让人把音频文件送去了前线，这次吃下火种我孔氏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了。 然而就在此时，外面忽然有位中年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王韵认得来人，对方是孔东海的第一秘书。秘书进来后看了一眼王韵，然后对孔东海说道： 老板，这边有比较重要的事情。 直接说吧，王韵也不是外人，你们往后打交道的地方还很多。 前线传来消息说，今天前线的所有指挥作战系统以及装甲部队的操作系统全都失灵了。 年迈的孔东海一下子站了起来：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孔方云是干什么吃的？有没有查出来是怎么回事？ 秘书看了王韵一眼说道： 孔方云手下的技术工程师说这是有人技术入侵。 技术入侵？ 对，今天下午音频文件刚刚送过去，前线军部刚刚将音频文件拷贝进指挥系统，就出了这个事情。 在场的王韵当时就皱眉说道： 我不是交代过这音频文件拷贝是电脑必须切断与其他设备连接吗？要用单独的电脑，然后使用独立的播放设备，为什么前线没有照做？ 他之前心中就隐隐不安，只是别无选择才把音频文件拿了出来，后来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他甚至专门写了操作守则，就是防止这音频文件有问题。可王宇没想到前线根本就没有按照他交代的做。原本王韵还想翻录这音频文件来着，但不知道为什么翻录之后的音频便失去了作用。孔东海原本开始怀疑王韵了，结果一听王韵这么说，他也确实知道是有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也不好怪罪王韵什么。 您这音频文件到底怎么来的？ 我从王氏王文燕手里抢来的，就因为不放心 才会有此交代。前线为何不遵守操作指令？立刻将执行此操作的人员进行抓捕。我怀疑是王氏，或者是安金斯的间谍。 秘书沉默了两秒，说道：“ 执行此操作的作战参谋，已经吞毒自杀了。” 王月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安金斯竟然在这里等着自己。对方算准了这音频文件最终会送到哪里，所以不知道多久以前就安插了一个间谍在前线，不干别的，就等着这一刻。因为作战参谋自己没法带电子设备进入军营，连卫星电话都是管制的，更没法靠近数据端口。现在王允派人送的东西就没了这种限制，自己已经防备了，可最终却在前线断送在一个小小的间谍手里。对方这一环套着一环，最终用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就断送了孔氏整个前线作战系统，然后把装甲部队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虽然前线出了问题，但王运觉得这事儿应该没有自己什么责任，毕竟他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孔东海似乎有些疲惫了，就对王运交代道：“ 哎，你先去对此事展开调查，务必将王氏和安京寺的间谍全都给我揪出来。” 王运点头遵命，然后出了孔东海的官邸。此时他内心还有点同情前线指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恐怕对方的前途不保啊。孔东海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都必须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才行。之所以叫老板，是因为整个壁垒联盟里还没有谁敢真正的在名义上完成独立，财团依旧是财团。王允坐上自己的专车，结果他刚上车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司机竟然已经不是自己手下的兄弟了。不过王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路边情况，没有拆穿这件事情。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车子忽然驶离原本的轨迹，根本就没往情报机构的办公地点去，也没有往他家去，而且前方后方都有车辆突然从胡同里拐了出来。王运记得这些车辆的车牌号都是情报系统里的车辆，却分属一处和三处管辖。王运的面色越发阴沉，但直到这个时候他都没有和前面的陌生司机多说半句废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就在车辆将要驶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王运冷哼一声，车内的空气如炮般涌动，前方的司机被巨大的冲击力给推向方向盘，脑袋撞在方向盘上，磕得血流不止。王运身侧两旁的车门被空气炮给炸裂开来，他自己则弯腰跳出了车子。因为惯性的缘故，身子在街道上翻滚了好几圈才止住身形。后方车辆僵直，王运甚至看到有人在那车里取出了手枪。来不及多想，王运抬手便以手掌对准后方车辆，轰然一声闷响，空气炮从他手掌推出，无形的力量撞击车辆后，硬是将后面那辆车的车头都给轰得陷落进去，车子也被外力干扰，止不住地侧翻出去。王运起身撕下自己身上的黑色西装与领带，开始快速向着自己最隐蔽的安全屋逃去。现在不能出城，出城的路恐怕早就被驻扎军队堵死了。敢在壁垒里刺杀，抓捕情报系统长官，这可不是两个情报处长敢做的事情，一定是孔东海下了命令。孔东海刚才让自己回去调查王氏间谍，其实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只有让自己先离开官邸，对方的安全才有保障，才能下令抓捕。可王运想不通，孔东海为何突然要抓自己？虽然前线的事情跟自己也有关系，但自己并不是主要责任呢。王运在路上狂奔着，已经有不少睡下的居民被惊醒，透过窗户好奇地打量着他。王运心中有点无奈，若是白天的话，街上一定有不少行人，他随时都可以迅速汇入人群。可现在是半夜，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他的目标实在太明显了。忽然间，王韵慢慢停下了脚步，前面街口早已有连长钱一文带领着士兵设下路障，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钱一文身旁有他十多名下属被控制住了，每个人身后都有枪口指着。下属看到王韵现身便喊道， 长官，你自己走，不要管我们。 可王韵心中苦笑，这还怎么走？他举起双手慢慢走过去。 我是情报系统负责人王韵，我要求面见老板，我是清白的。 钱一文冷笑起来， 哼，您是不是清白的现在可由不得您自己说了算，等进了秘密监狱跟您的同事去解释吧。 说着，一小队士兵全神戒备地靠近王韵。原本他们还担心王韵可能会不顾下属生命安全而反抗，可后来他们发现王韵是真的放弃了抵抗。他的下属有点绝望， 长官，你不用因为我们留下呀，他们拦不住你的。 往哪儿跑啊，他们肯定早就布下天罗地网挡着我了，这样也好，省得我费劲儿。 下属们沉默了，他们很清楚，这不过是王韵找借口安慰他们罢了。以前就算再困难的情况，王韵也没有当过束手就擒的人。话还没说完，旁边的士兵就用枪托把王韵打晕过去，迅速带往秘密监狱。王韵的下属们见到这一幕，愤怒地狂吼起来，可却无能为力。等到王韵再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审讯室冰冷铁椅上了，手被靠在面前的桌子上，身上所有东西全都被搜走，连鞋子也没有放过，只余下一件白色衬衣和西装裤子。王韵光着脚踩在冰冷的地面上，头顶的白炽灯有些惨白阴森。这时审讯室的大门被推开，情报一处的处长孔生走了进来，笑着对王韵说道， 王长官恐怕没想过自己某一天会坐在这里吧。 说话间，孔生就站在门口，并没有贸然接近。王韵冷静地说道， 不用说那么多，走流程吧。现在我是阶下囚，孔生处长站那么远，难道还怕我一个阶下囚不成？ 王长官果然不同常人，到了秘密监狱还能如此气定神闲，不过我还真的不敢靠近，毕竟我不是超凡者。 为什么抓我？我要见孔东海。 孔生拉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摇摇地笑道， 已经开始直呼老板名讳了吗？只是老板现在怎么可能来秘密监狱这种地方见你呢？说说吧，你是如何联手庆氏王氏暗算我孔氏前线部队的，你还做了些什么？ 王韵听到这话就愣住了，牵扯王氏他能理解，可这里面又有庆氏什么事情？他什么时候和庆氏打过交道？结果这时孔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照片，扔到了王韵面前的桌子上， 看看吧，这还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情报呢。 王韵看去，赫然发现那是一张圣山里的照片，照片里他似乎正和罗兰窃窃私语着什么。王韵的记忆力是超强的，所以他只是看到照片便立马回溯到了当时的情景。这照片的角度分明是从大忽悠那个方向拍摄的，这一刻王韵心里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人小素大忽悠，你们西北这群人真是太缺德了吧。王韵在秘密监狱里生了一场大病，其实超凡者现在已经很难生病了，他知道自己这纯粹是被气的，自己好不容易坐上情报系统的宝座，结果这才刚坐一天，座位还没捂热呢就被人给坑了，而且还不是一家在坑他，王韵在监狱里就反应过来了，这是王氏和西北一起坑他，这两家应该没有合谋什么，但同时出手却对他造成了暴击效果。关于前线的问题，王韵思来想去觉得其实这事儿有点蹊跷，虽然指挥部不是谁都能进的，作战系统也不是谁都可以接触的， 士兵也没法带电子设备进入军营。可这是安京寺和王氏社的局啊，对那些人来说，如果只需要一个硬盘就能摧毁整个前线作战系统，那么何必非要假借自己的手呢？虽然其他方法会困难一些，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而利用自己去做这件事，明显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所以王韵忽然明白，对方多此一举，感觉就是想坑死自己。如果在自己这里没有成功，对方可能在前线军中还有其他后手，一样能让前线作战系统瘫痪。然后就是大忽悠那边，王韵都没想到大忽悠竟然会干出这种事情，太缺德了。王韵现在甚至都觉得，修改自己留下记号导致下属全部撤离这种事情，可能也是大忽悠和任小素他们干的。他虽然没有证据，但这两件事是一样缺德。一般情况来讲，这么缺德的人也挺难找了。不过王韵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呀，大家无怨无仇，干嘛两家都同时针对自己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任小素也问过大忽悠类似的问题，他是在想，真有必要坑王韵一把吗？大忽悠的回答是，有必要。类似王韵这样的人，如果让他入主孔氏情报系统，对于其他势力都是非常危险的。对方在刚入情报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了，执行任务干脆利落，寻找线索能力无人能敌，记忆力天下无双。这样的人身居低位的时候，可能还没法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但如果让他成为了情报系统的长官，那对其他势力的潜伏人员来说就像是一场灾难一样。你的战友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不明不白被他抓了出来，然后受尽折磨。所以这样的人才如果不能大兴西北的话，那就早早弄死吧。当然大忽悠还是更倾向于先让王韵这边经历一些苦难，然后去大兴西北。大忽悠算命向来硬核，说你大兴西北，那就让你除了大兴西北再也无路可走。唯一的意外就是，大忽悠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孔东海虽然多疑，但也不至于因为一张照片对王韵怎么样，最多就是不再重用而已。结果没想到王氏也出手坑了王韵一把，直接给王韵坑进秘密监狱里去了。所以现在大忽悠已经开始想着要如何营救王韵了。只是王韵还没等来营救，一场孔氏与火种公司之间的战争悄然爆发。火种与孔氏边境处一直隶属于孔氏作战序列的部队突然越界，与巡逻的火种部队发生了意外的遭遇战。这让孔氏也很意外，因为前线作战系统崩溃的缘故，指挥部已经下令不要激发冲突，可这支作战班组就像是迷路了一样出现在火种的地盘上。然后双方不过是两支作战班组，人数都还未过百，可这场小范围战斗到了当天下午，便有了双方整建制部队加入，变成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拉锯战。大白尺山是两军交界处，以往这里山清水秀，而现在则变成了血肉磨盘。没人知道这支孔氏作战班组为何会突然迷路，也没人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到底在哪儿，但就突然打起来了。孔氏指挥部这边接到情报后，干脆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压上去，并且还配备了播放设备。按照他们的想法是，火种公司，你们现在有把柄在我孔氏手上，怎么还敢与我孔氏发起战争呢？既然你送上门了，那我孔氏就打打你嚣张的气焰。就算没有装甲部队又如何，我孔氏掌握着你们的生杀大权。这些年来火种与孔氏摩擦不断，双方的边军本就有仇恨，现在似乎正是报仇的好时候。一个旅的兵力压上去，火种并没有退缩，反而像是早早就埋伏好了更多的部队一样。孔氏也不甘示弱，就是要在大白尺山一线给火种公司一个血的教训。孔氏部队携带着精良的播放设备， 就像是自带背景音乐似的冲入了战场。可意外发生了，恐是前线军人发现那播放的音频对当下的火种公司并没有什么用处，没人失去意识倒地，没人口吐白沫，反而越战越勇，这让恐氏部队有点猝不及防，甚至被打得节节败退。前方作战指挥孔方云都懵了，不是说壁垒内部间谍已经清理掉了吗？不是专门试验过这音频的真伪了吗？为什么火种公司的作战序列丝毫不怕这音频呢？所以这也是火种公司的陷阱，对吗？对方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然后以牺牲数百人为代价引孔氏上当。他们牺牲掉了600多位间谍的生命，让孔氏信以为真。其中甚至有间谍已经成为军队中层，这一切都让孔氏深信不疑。可就在孔氏以为自己稳吃火种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上当了。如果没有这段音频，孔氏前线部队恐怕会依旧固守在防御阵地，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主动出击，而且是在装甲旅几乎报废的情况下主动出击。王氏与火种非常默契地演了一出好戏，把那么多超凡者给坑进圣山里杀掉，然后又联手让孔氏失去了战争的先机。孔方云都能想象到，此时他们要面对的恐怕已经不止火种了，西边战线还要面对王氏的重兵入侵。此时整个壁垒联盟的混战才终于拉开序幕，而大家要分的第一块蛋糕就是孔氏。这一刻所有财团都明白，相安无事的壁垒联盟时光即将消失，往后迎接壁垒人类的只有灰暗血腥的战争，和平不知何时才能再次降临。罗兰坐在篝火边上问道， 小素，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啊？ 待到任小素他们从圣山里出来后，大家并没有立刻分别，而是又寻了地方宿营两天。罗兰、周琦、李神坛、司离人、周莹雪、傅克体、庆慎等人这段时间反倒相处得融洽了一些，大家在荒野上抓了野味回来，营地气氛非常欢快。所有人都看出来任小素心情有点不好，这也算是陪着朋友排遣一下郁闷了吧。大家都知道任小素执意进入圣山就是为了寻找001号试验体，任小素也坦诚他是觉得颜六元可能就是001号试验体，他是为了去找颜六元的。可现在其他人基本都找到了，颜六元却迟迟不见踪影，任小素怎么高兴得起来？此时任小素看了罗兰一眼， 我这边要去趟王室，倒是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正说着，大忽悠从西边钻出了树林。 我刚从黑市打听消息回来，出大事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问道， 什么大事？ 火种公司和孔氏啊开战了，孔氏已经退出了大白尺山一线，向后方收缩了防线，孔氏前线的装甲部队都变成了破铜烂铁，要等待后方增援才有的打。还有人说原本孔氏掌握了火种公司的命门，结果上战场以后突然失灵，搞得孔氏啊是措手不及，反正这次孔氏是吃了大亏了。 这是好事啊，我看他们这下还有没有空管我庆氏。要说这孔氏也挺傻的，这火种公司精得跟猴子一样，哪是能被抓住命门的。那复刻体你知道详情吗？ 知道。 庆慎点点头，他似乎并不介意罗兰喊自己复刻体，只是淡定地解释道， 火种这个计划早就开始制定了，就是用王室境内的几百个间谍做牺牲品，让孔氏相信自己能用一段音频来覆灭整个火种。但实际上他们在改造基因的时候就埋下伏笔，会受音频影响的也就只有孔氏境内的那些间谍而已。 跟捕鸟蛛一样。 没错，看来你是见过火种如何对付捕鸟蛛了。 既然出现了战争，那我就不能再在北方耽误时间了，趁着周氏还没卷进去，我得跟他们聊聊去，看看能不能对庆氏有什么帮助。 你所谓的对庆氏有帮助，都是指哪些事儿啊？ 就是让中原这群人打成一锅粥就行。当然还有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把这个复刻体给送回庆氏去，让我弟弟决定他的生死。 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庆慎就微笑地坐在旁边，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一样。这也是罗兰最烦的一点，这个复刻体跟自己弟弟一样聪明，但比自己弟弟少了一些人情味儿。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庆枕虽然早早就被人冠上了冷血屠夫之类的称号，但其实庆氏内部都知道庆枕是非常重情义的。而这位复刻体庆慎好像没什么多余的感情，起码罗兰没发现对方有过什么情绪波动。 还有什么情报？ 还有就是白色面具已经被人实锤为你的能力，可以召唤硬汉替武的傀儡。据说有人在准备给所有超凡者出排名，我相信这下你会排名非常的靠前。不过他们仍旧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其实大忽悠说的时候还比较轻描淡写，但黑市里对这个情报的反应还挺大的。因为这个消息对于整个超凡世界而言，就意味着又有极其强大的超凡者横空出世了。如果他们再知道任小素就是避雷毁灭者，这个情报恐怕还能再震撼一点。大忽悠买这个情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遗憾，因为那群山炮根本就不知道自家少帅到底有多牛逼。这时大忽悠对任小素说道， 还有一个情报，就是王韵啊只当了一天情报系统负责人就被关起来了。 说着说着，大忽悠竟然幸灾乐祸起来，然后笑了好久，连停都停不下来。过了五分钟，任小素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忽悠， 差不多得了。 不好意思啊，一时没控制住情绪。我这边要立刻赶往孔氏了，也不能真让王韵死在孔氏秘密监狱里啊，我去想办法把他给带出来再说。这样的人不参加西北建设实在是有点可惜，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 嗯，那你去吧，不过也不要勉强，孔氏核心壁垒不是谁想闯就能闯的，如果实在救不了，就等我去把王氏的事情办完，跟你一起去趟孔氏。 任小素其实也觉得王韵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才如果能送去西北添砖加瓦当然是好事。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要考虑以后去不去西北，但大忽悠天天在耳边念叨着大兴西北，私下里还天天喊着少帅，任小素也不知不觉的开始为西北做起考虑了。大忽悠点点头，起身看向大家， 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江湖路远，咱们就此别过。 眼瞅着所有人都要各奔东西，但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只是彼此长路上的过客，那漫漫长路上谁也没法回头。虽然大家做了一次战友，但战斗过后还要回归自己的立场。庆氏与西北虽然关系还算密切，但毕竟不是一家人，以后再相见说不好是朋友还是敌人。 就此别过，愿庆氏和西北永不起刀兵。 就在此时，大忽悠说道， 对了，还有一个不太重要的事情我给忘了，据说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南下，很快就会抵达176壁垒。不过这事儿啊不是特别重要，176壁垒应该能把他们拦在北方。 话音刚落，复刻体庆慎笑道， 也不一定。 大忽悠朝庆慎看去， 哦，此话怎讲？ 176壁垒和你们178不一样， 你没有丰富的资源，身旁也没有财团制衡，但176不一样。10年前其他财团就中断了对他们的补贴，现在日子过得也挺艰难。只希望这次草原来的不速之客弱一些，不然176壁垒可能会成为历史。 176壁垒在早些年是与178要塞齐名的，但这些年来大家已经渐渐只提178不提176了。其中原因很多，一方面是176壁垒的地理位置没有178那么恶劣，草原上来的敌人也没有那么凶恶，所以从付出的角度来看，176壁垒为整个壁垒联盟付出的并不算多。毕竟草原上就那么点人，连热武器都配不齐，实在很难成为中原的大患，彼此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壮烈的血战。另一方面则是176号壁垒战斗力不强，而且一代不如一代，近几十年来176号壁垒更是成了世袭制，成了身家的私产。原本176壁垒的所有资源都是王氏、火种、孔氏三家供给，以此来表示对176卫戍北方的感谢。可176号壁垒成为身家私产以后，以及大家发现这些年北方草原的威胁只是身家自己在喊狼来了之后，这物资供给就渐渐断了。因为176号壁垒地处物资贫乏之地，又在孔氏、火种、王氏夹缝中生存，这些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以前的176号壁垒管理者缺乏远见，又没有资源，导致自己轻工业、重工业全都没有发展起来，唯独畜牧、农业还算过得去，所以也失去了壁垒联盟里的竞争力。现在他们的武器都已经很陈旧了，甚至还有人把武器卖给黑市换钱，这就是庆深为何说176壁垒不行的原因。大忽悠听了庆深的解释嘿嘿笑下来， 还是我178要塞目光长远呐、历任司令从来不考虑世袭的事情，但凡自己有子女想要夺权，都早早的发配到外面哨所里去，这在整个壁垒联盟里啊都是独一份儿。只能说我178要塞的司令们无愧于先驱之名，而且我178要塞所面对的敌人可不是游牧民族那种连热武器都没有的敌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作要塞，他们却只能叫做壁垒的缘故。 庆慎认真地打量着大忽悠，他发现大忽悠在提起178要塞时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与荣誉感，恐怕是大部分中原人都没有的东西。 其实申家一开始还是挺争气的，那时候壁垒联盟的军事力量也不怎么样，面对草原人发起的战争还是很艰苦的，可惜到了申隐这一代就堕落了。 任小素看向庆慎， 所以你是觉得草原人会对176壁垒造成威胁？ 前提是草原人现在足够强大，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